你好，我是胡宗晓。今天我和你分享的主题是微博 Service Mesh 实践之路上半部分。专栏上一期我们聊了 Service Mesh 的代表作 Istio。 由于 Istio 的理念设计非常新，并且它诞生在微服务容器化和 Kubernetes 云平台火爆之后，所以从设计和实现上 Istio 都天生对云原生应用更友好。但是现实是不是也是那么美好呢？对于一个已经上线运行多年的业务系统来说，要想从经典的微服务架构走上 Istio 这条看似完美的道路并不容易。各种内部基础设施的定制化以及业务稳定性优先准则等因素都注定了大多数公司要走出一条自己的 Service Mesh 实践之路。今天我就带你回顾一下微博是如何一步步走向 Service Mesh 的。我在前面讲过，微博的服务化框架采用的是自研的魔毯。魔毯诞生于2013年，出于微博平台业务单体化架构拆分为微服务改造的需求，再结合当时的开源服务化框架和自身实际的需求，选择了采用自研的方式。而且由于微博平台的业务采用的是 Java 语言开发，所以魔毯早期只支持 Java 语言。后期随着微博业务的高速发展，越来越多的 PHP 业务开始登上舞台，于是在微博的流量体系中，主要是三股服务之间的相互调用，一个是 Java 与 Java 语言，一个是 PHP 和 Java 语言，一个是 PHP 和 PHP 语言。 Java 应用之间的调用采用的是魔毯协议，而 Java 应用与 PHP、 PHP 与 PHP 应用之间采用的是 HTTP 协议。我回忆了一下当时一次 PHP 与 Java 之间的 HTTP 调用流程，大致需要经过 DNS 解析、4层 LVS 负载均衡、7层 NX 负载均衡，最后才能调用到 Java 应用本身。从文稿中的图你可以看出，一次 HTTP 调用的链路相当长。从我的实践来看，经常会遇到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中间链路损耗大，由于一次 HTTP 调用要经过 DNS、LVS、NX 这三个基础设施，每一层都会带来相应的损耗。我曾经在线上就碰到过因为 DNS 解析延迟、LVS 带宽打满引起的网络延迟，以及 NX 本地磁盘写满引起的转发延迟等各种情况，造成接口响应在中间链路的损耗甚至超过了接口本身业务逻辑执行的时间。第二个问题是全链路扩容难，由于微博业务经常要面临突发热点事件带来的流量冲击，所以需要能够随时随地的动态扩缩容。其实在应用本身这一层扩容并不是难点，比较麻烦的是47层负载均衡设备的动态扩缩容，它涉及如何容量评估、如何动态申请节点并及时修改生效等。要完成一次全链路的扩容的话，复杂度非常高，所以最后往往采取的方法是给47层负载均衡设备预留足够的冗余度，在峰值流量到来时只扩容应用本身。第三个问题是混合云部署难，专栏前面我讲过，微博的业务目前采用的是混合云部署，也就是在内网私有云和公有云上都有业务部署，同样也需要部署47层负载均衡设备，并且要支持公有云上的请求，经过 DNS 解析后能够转发到公有云上的负载均匀设备上去，避免跨专线访问带来的不必要网络延迟和专线带宽占用。因此迫切需要一种支持跨语言调用的服务化框架，使得跨语言应用之间的调用能够像 Java 应用之间调用一样，不需要经过其他中间链路转发，做到直接交互。为此微博最开始考虑基于魔毯框架进行扩展，使其支持 PHP 语言的亚协议。扩展后的架构图请点击文稿查看。这个架构的思路是 PHP 客户端的服务发现通过 NX 来支持，经过 NX 把 PHP 的亚协议请求转发给服务端，由魔毯框架中适配了亚协议，服务端会把 PHP 的亚协议请求转化成魔毯请求来处理，处理完成后再转成亚协议的返回值，经过 NX 返回给客户端。但这种架构主要存在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魔毯协议与亚协议在基本数据结构和序列化方式的支持上有所不同，需要经过复杂的协议转换。第二个问题，服务调用还必须依赖 NX， 所以调用链路多了一层，在应用部署和扩容时都要考虑 NX。 时间往后推移， gRPC 横空出世，它良好的跨语言特性以及高效的序列化格式特性吸引了我们，于是便开始考虑在魔毯中集成 gRPC来作为跨语言通信的协议。当时设计的架构图你可以点击文稿查看。这个架构的思路是利用 gRPC 生成 PHP 语言的 client 然后在魔毯框架中加入对 gRPC 协议的支持。这样的话 PP 语言的 client 就可以通过 gRPC 请求来调用 Java 服务。但在我们实际测试中发现微博的业务场景并不适合 gRPC 协议，因为 gRPC 协议高度依赖 PP 序列化，而 PP 对 PP 兼容性不是很好。在微博的业务场景下，一个接口的返回值有可能会超过几十 KB。此时在 PP client 的 PP 数据结构解析成 JSON 对象的耗时甚至达到几十毫秒，这对业务来说是不可接受的。而且 gRPC 当时还不支持 PP 作为 server 对外提供服务，也不满足微博这部分业务场景的需要。考虑到 PP 语言本身并没有常驻内存控制的能力，在实现服务注册和发现以及其他各种服务框架功能时，仅靠 PP FPM 进程本身难以实现，因此需要一个统一的常驻内存的进程来帮助完成服务框架的各种功能。一开始我们考虑使用本地守护进程和 OpenRest 的 Timer 来实现服务发现，但其他服务框架的功能不太好实现，比如专栏前面提到的各种复杂的负载均衡策略、双发、熔断等。为此我们希望通过一个 Agent 也就是代理来帮助 PP 进程来完成服务框架的各种功能。 PP 进程本身只需要负责运行业务逻辑的代码以及最简单的魔毯协议解析。基于这个思路，当时我们设计了文稿中的这个架构。它的思路是在 PP 进程的本地也不属一个 agent， PP 进程发出去的请求都经过 agent 进行处理后再发给对应的 Java 应用。2017年，就在我们开始采用 agent 的方案对业务进行改造以支持 PP 应用调用 Java 应用服务化的时候， Service Mesh 的概念突然火热起来，并随着 Istio 的发布风靡世界。相信经过我前面对 Service Mesh 的讲解，你一定会发现这里的 Agent 不恰恰就是 Service Mesh 中的 Sidecar 吗？没错，我们跨语言调用的解决方案竟然与 Service Mesh 的理念不谋而合。借鉴 Service Mesh 的思想，我们也对 Agent 的方案进一步演化。不仅客户端的调用需要经过本地 Agent 的处理后再转发给服务端，服务端在处理前也需要经过本地的 Agent， 最后由服务端业务逻辑处理。它的架构图请查看文稿。如此一来，业务只需要进行最简单的魔毯协议解析，而不需要关心其他服务框架的功能。可以理解为业务只需要集成一个轻量级的 client 用于魔毯协议解析，而复杂的服务框架功能全部由 agent 来实现，从而实现业务与框架功能的结构。从文稿中的图你可以看出，这个架构与上一期我们聊的 Istio 大体思路相同，但是区别还是很明显的。 Weber Mesh 和 Istio 都是通过 sidecar 方式部署的代理来实现流量转发，Istio 使用的是 Envoy， 而 Weber Mesh 采用的是自研的魔毯 Go Agent。 这里有一个很明显的区别是， Weber Mesh 中的业务代码还需要集成一个轻量级的 client， 所以对业务有一定的侵入性，而 Istio 采用的是 Airtable 技术拦截网络请求给 Envoy， 所以业务无需做任何变更，更适合云原生应用。在微博的业务场景下，由于大部分业务并不是云原生应用，而是部署在物理机或者虚拟机集群之中，所以需要根据自己的业务特点来决定 sidecar 的部署方式。而且微博 Mesh 中的轻量级 client 除了实现基本的魔毯协议的解析功能之外，还添加了一些业务需要的特性。比如为了防止 agent 的不可用，在本地保存了一份服务节点的本地快照，必要时 client 可以访问本地快照获得节点的地址，直接向服务节点 server 发起调用，而不需要经过 agent 的转发处理。只不过这个时候就丧失了 agent 的服务治理功能。 Weber Mesh 和 Istio 都具有服务治理的功能，只不过 Istio 是通过 Complain 来控制 Proxy 来实现，并且 Complain 包括三个组件 Pilot、Mixer and Seditor， 三者各司其职，而 Weber Mesh 则是通过统一的服务治理中心来控制 agent， 从而实现服务治理的。这是因为微博本身的各种基础设施大部分都是自研的，比如注册和配置中心是自研的 Vintage， 监控系统是自己基于 Graphite 改造的，容器平台 DCP 以及负责容量评估的 Diviner 也是自研的。为此需要一个统一的地方把这些基础设施串联起来，而 Istio 好像是就是为开源而生，设计之初就要考虑如何更好的集成各类开源方案，比如专门抽象出 Mixer 组件来对接各种监控和日志系统。今天我给你讲解了微博是如何一步步走向 Service Mesh 之路的。从这个过程你可以看出，微博的 Service Mesh 并不是一开始就设计成这样的，它是随着业务的发展 对跨语言服务调用的需求日趋强烈，才开始探索如何使得原有仅支持 Java 语言的服务化框架魔毯支持多语言。在这个过程中又不断尝试了各种解决方案之后，才笃定了走 Agent 代理这条路，并实际应用到线上。而随着 Service Mesh 概念的兴起，微博所采用的 Agent 代理的解决方案与 Service Mesh 理念不谋而合，于是在 Agent 代理的方案中吸纳 Service Mesh 的思想，进一步演变成如今的微博 Mesh。 所以说，一个可靠的架构从来都不是设计出来的，是逐步演进而来的。今天的思考题是，如果要支持更多不同语言之间的相互调用，你觉得微博 Mesh 中的轻量级的 Client 需要做哪些工作？欢迎你在留言区写下自己的思考。